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，明天就能够到达。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你有他，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。每一颗漂亮的心都不再牵挂，快乐是永远的家。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，哪怕付出忧伤代价。也许再穿过一道烦恼的河流，明天就能够到达。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他，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。每一颗漂亮的心都不再寂寞，快乐是永远的家。 编的这首成名的歌《快乐老家》，接下来会继续听到苏建信《火烧的寂寞》。苏建信当年还在新乐团的时候呢，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典歌曲，像《死了都要爱》《离歌》《天高地厚》等等。而今天要听到这首歌《火烧的寂寞》。 谁影子那么重，拖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。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什么都没移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，这腐朽的空洞，我拒绝不想我，却来奢求你爱我，却将让感情窒息了。火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未来有的激动，不能抱住你说什么飞了，被大海淹没，从山底滑落，可怕的想念带我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。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什么都没动，屋子的气味

童真的爱情诺曼底，接下来会听到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，这是万芳带来的听风的歌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你好，我是景森。待会儿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，待会儿接着回来，一会儿再见。 放弃了阳光的影子，好透明，记忆是手风景象。 头又在不停摇晃，我被俘虏多年，且爱上的是上当。谢谢你让我成长，我最爱的姑娘，你的真实谎言把我扔在尘埃，我只能双手放开，无奈无奈，把最后的疼爱做成了西装，拱手让它承载了别人。

失了时空，永恒的盼望，不再多情的哀愁。阳光下看似缤纷的花朵盛开好几落，亲爱的你不该回头，那个声太多错跟着唱着听着心痛，于是眼泪变成寄托。亲爱的你也不放手，别期待我们就剩下多承诺，就算爱过 那道最深刻的旋律。

到了这首杨坤的歌，而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分享到，这是许茹芸的《云是情歌》，有你的天堂。许茹芸她的声音跟她的唱歌的一些感觉，她的状态都是浑然天成的，所以歌手我会觉得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定位，自己的歌路，就会有人不断的去听你的作品，为你的作品买单。今天要听听看她的这首《有你的天堂》。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，自顾自的伪装坚强，不再委屈依赖你的肩膀。昨天如梦一场，现在的我还是一样，难免任性有点倔强。失去了你，最后我又回到一个人的地方。曾经为爱付出受伤，想飞到有你的地方。这世界太多的盲目慌张，融化了爱的能量。我会在这里为你祈祷，就算世界失去了方向，冷漠的城市只剩一道光，爱存在的地方就是天堂。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

子究竟我有多好，能让你快乐，能讨你欢喜，缘分总不是局外人能明了。别人都在追跑，你对我不好，或许只是一束短暂烟花，等他们去猜，管他该不该，我只想和你一起坦白的爱。 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。